刚才环岛之时，我已经闻到水味异常，便知这水下之鱼已敢有蟒蛇之灵，可食人于瞬间，故师不可着也。 红鱼呆若木鸡似的听着，他慢慢的感到头脑一阵晕眩，他艰难的对着门外的武刚说：“松客。”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